不回来也没关系啊，可是又要讲这句很无聊。那这个姜这味药啊，在仲景方里面，如果是有分成用生姜跟干姜的用法，那我们用在这个桂枝汤结构，我们是让这个行走在经络里面的气啊，把它岔出去。当然，这地方有一个药物学的逻辑了，就是中国人认为人的这个气啊，比较精致的气是留在脉管里面滋养这个人，叫营气或者荣气，然后比较粗糙的气是在脉管外面保护身体的，叫做胃气，保卫的胃。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有一种好像生姜会让气变得比较粗糙的那种感觉，而这个药性的确是存在的，因为以生姜跟红枣的相对来讲，就是生姜让气变粗糙，红枣让气变气质啊。那红枣这方面的药性是非常的清晰的。那除了这一路的药性之外，另外一路的药性是生姜是能够驱寒或者是驱除水毒的，就是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偏冷的死水啊，是生姜可以去除的。那像是如果一个人的肾功能啊快要衰竭的时候，你用比如说我们常常用的方子是真武汤好了啊，这是附竹姜苓芍啊，附子白术生姜茯苓芍药的这个真武汤，然后里面没有甘草的。那但是呢，像真武汤有一个加减法，就是不用附子的话生姜就加很多，这个用法是存在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嘛，如果你拿那个很辣很辣的老姜，哦对了，我们入药用的生姜都是偏老的姜啊，太嫩的就不够有力，就是用很重剂量的，就是真的是一大把的那个老姜哈，煮成浓浓的汤汁或者就榨汁，那这个病人一口喝下去辣得不得了啊。接下来那个尿毒症的患者，他会全身出一身汗，然后整个房间都是尿骚味，然后他的肾脏的那个衰竭的现象就好转起来，这是临床有过的故事情节。所以这叫肾脏在这个方面啊，驱除肾脏中的水毒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当然要驱除肾脏中的水毒，还有另外一味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般人认为是泻药的大黄。就是当肾脏有问题，而人的身体在累积尿毒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要不断的吃含有大黄的药方，或者是直接大黄煮水啊，用从肛门用灌肠的方法灌进去，然后他再拉的时候就能够从肠道把尿毒吸出来，就是这是一个暂时性的代替洗肾的方法。就如果这样子的可以暂时撑过一段时间，就有机会把这个人的肾补起来，就有希望不必洗肾了啊。这是中药在这方面特别好的一点，但是这么大阵仗我看你也不想遇到啊，那就说了就算了。那至于说我们中国人对于生姜的啊，那我说生姜的反面就是干姜啊，那我们在用干姜的时候，虽然只是同一味药晒干，但是很明显药性就不一样。就是生姜有那种往外冲往外推的那个力道，然后呢干姜呢就不太会往外冲往外推，而是它的那个力道就变成不冲不推，但是却会发热。比如说像真武汤里面用生姜，它有生姜跟附子，那真武汤会做很多事，但它的能量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不发热。可是如果是用干姜的话配上附子，那就会暖了，就会有发热的现象。所以干姜就是会暖的药物，像理中汤就是用干姜的。那你要说干姜用理中汤这种暖的药性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有一种患者啊，他是每到了天气冷的时候，但是这患者也很难遇到，大家听听就算，这是在说药性。就是有一种患者是天冷的时候会吐血，那这代表什么呢？天气冷的时候，他的肠胃道的血管比较窄，有血栓，他的那个出血是前面的血管有血栓，所以后面的就破掉出来血。那这种的话，你用理中汤这种干姜的药啊，就特别能够让他前面的血管松开来，然后那个血栓就过去了。 然后那个出血就停止了。所以在这个效度来讲是干姜的药性，那我们一般认为就是干姜是不太有冲击性，但是会在这个地方一直暖着的，所以甚至肺有冷痰，要把肺烘干也会用干姜。而回到生姜的部分，有一件事情是张仲景这样用，然后别的人不这样用的，就是后代啊，如果要治疗脖子颈，这个治疗这个咽喉的病，常常会用一味药叫做桔梗。然后呢，甚至后代《本草学》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桔梗就像一艘船，这是错的话哟，不要抄啊。就是认为桔梗就像一艘船，有了这艘船呢，其他的药都能够被载到像喉咙这么高的地方。所以后代方认为桔梗是把其他药的药性载到喉咙的药，但是这句话却是谎话。因为啊，张仲景治疗少阴病喉咙痛有一个方叫桔梗甘草汤，那桔梗甘草汤治喉咙痛很有名，所以呢后代的医家就以为桔梗是把药物带到喉咙的，但是这个不是张仲景经方本来的逻辑。张仲景经方的逻辑是这样子，比如说咳嗽，如果这个人有咳嗽的感觉的话啊，那一定会通常那个方子会把生姜拿掉。为什么呢？因为有了生姜会把气更往上推，那这个生姜把气往上推，不是人就更咳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咳嗽引发咳嗽的点就在喉咙的时候，好，比如说后面有一个汤我们有机会说不定会介绍到，就是他那个咳嗽的感觉就是说啊，那个引发咳嗽的点就在喉咙这里的时候，仲景方反而会用生姜把其他的药性能够推到这边，比如说半夏厚朴汤或者是射干麻黄汤，那个生姜都很明显的是把其他药性推到喉咙这么高，所以张仲景方是生姜有这个把药性推到喉咙的这个性能，这是生姜一个后代方不太被注意到的药性。那反过来说，桔梗这味药在古方的世界完全没有到喉咙的调性，桔梗这味药呢，它的药性只是什么扭抹布，就是这个组织里面有脓，桔梗可以把那个脓挤掉，所以喉咙烂掉有脓，你要把脓挤掉那喉咙才会长肉，所以桔梗是扭抹布。那这个扭抹布是完全不针对喉咙的，因为张仲景的桔梗甘草汤、甘草消炎、桔梗扭抹布，它的作用点在这边。但是另外用桔梗结构的还有什么呢？排脓散、排脓汤，那那个就是皮肤下面有脓给它挤掉，那那一样用桔梗，但是不是对到喉咙，对不对？那后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别的不是仲景的方剂，那个桔梗是挤到肠胃道里面的脓。那还有张仲景治疗肺部有化脓的时候，所谓的肺痈这个病，肺痈病，肺里面有化脓的时候，那还是一样用桔梗甘草汤把这个肺里面的脓挤出来。所以桔梗在古方的世界只是单纯的扭抹布的药，并不关系到喉咙，这样能明白吗？就是后代的本草学跟古代的本草学，它的整个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像这样这一类的事情，就是我们后代的中医学习者啊，有的时候他一开始学习的整个中医基本盘本草的部分就是学习后代本草学，那等到他再要用后代本草学去解释古方的时候，就解释的乱七八糟了。哦，这是一个已经传错的故事，在讲回那个故事的原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扣合得很好了。那么，那这个生姜这味药呢，我们中国人过去的本草家喜欢讲一个所谓的江湖俗话，就是一个说晚上不要吃姜，一个说秋冬不要吃姜，对不对？那孕妇不要吃姜已经是大概不用理他了，因为其实哦，这个伸出六个脚趾头的事情应该不归姜的问题，对不对？那啊，你有问题吗？没有。但是呢，这个姜哈会让人说晚上不要吃，秋冬不要吃，就是因为它会把 营气散掉变成胃气，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当中就认为说，晚上是外面的气要回到这个脉管里面去休息的时候，胃气要回到营气里面来的。那这种时候你如果吃姜它回不来，人就反而是不能滋养自己的，所以这样搞久了人会虚掉。那秋冬不要吃姜也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关系到一个人的气场的开合。那么这个姜啊，吃多了到底会怎么样？其实真的会有散气的问题哦，但是要很极端的才会散气。我记得我从前在学校当研究助理的时候啊，有一个学姐，那个学姐她姓姜，然后他们家就特别爱吃姜。然后呢，那个学姐有一个身体症状，就是每个月啊，总有几天会莫名其妙的发烧几天。那这个我们回头来看就知道，那个学姐是今天说的气虚发热的补中益气汤症，就人的气太虚也会代偿性的发烧。当然平常容易遇到的虚劳发烧是当之前讲的当归补血汤的那个血虚发烧是最常有的，就是因为睡不好血虚了，所以长口疮，所以上火，那个血虚发烧的当归补血汤呢是最常有的。那那个学姐呢，就是每个月都气虚发烧，而有一次逢年过节他送我们那个老师就是他们家包的水饺，结果老师全家为之震惊，就天底下竟然有如此辣的水饺，就是说拜托你，就是真的是收了都不能不骂了，就是拜托你不要这个样子，你这种水饺这不是人能吃的。然后他们家才开始减少用姜的用量，然后那个学姐后来就不太发烧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就是真的是有些时候吃惯了吃偏了就变成这个状态。那但是呢，这样的药物，哎，我们台湾同学有一个很活得很好的人瑞啊，他有一个什么，他说什么，我十年不感冒，我的养生秘诀就是早上嚼五片生姜片，就把姜皮削掉，因为中医说皮是寒的，肉是热的，把姜皮削掉五个薄薄的薄片，那你不敢吃生的东西，用热开水烫一下，然后就嚼吞掉，就说每天早上这样吃一次，然后身体就抵抗力特别好之类的这种故事情节。所以在气外开的时候你用姜去帮助它是可以的，但是到了要内收的时候还在用它用姜的话，那个气就收不回来了。那跟姜相反的药物就是红枣啦。那枣子树的那个童话故事啊就很好玩，就是中国人认为啊，凡是带刺的树都跟这种金属的这个锋锐之气有关系，就是有杀伐之气，这样听得懂吗？比如说带刺的树最明显的是一个叫做皂角刺的树，皂角刺哦，那个树的那个刺真的是尖到让人不知道它怎么长出来的，就真的像个金属针一样。那这个皂角刺这个树呢，中国人就是他特别喜欢吸收这种锋锐之气，所以怎么样呢？他会吃铁精，就是吃铁之所以为铁的铁中的灵魂。就是中国人说，如果你拿铁的刀子去切皂角类的东西，切一切之后，那个铁刀就会坏掉、碎掉。然后如果你用铁锅去烧皂角类的药物的话，那铁锅也会脆掉、坏掉。就是铁锅的灵魂会被它吃掉。那枣子树呢也是有刺的树，其实看字就知道了，因为中国人这个字对不对，就是有刺的树，那长得高的念枣，长得低的念棘，对不对？就是带刺的树。那这个枣子呢，中国人的童话故事，因为我要说童话故事，因为事实上这可能关系到植物的那个脉络的那个生理学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是种枣子啊，通常都要在过年之前冬天的时候要怎么样呢？种枣子的人要拿着两把刀在枣子树上这样乱砍一通，啪啪啪把它砍伤，然后第二年枣子就会结得特别肥美。那中国认为说枣子那个树喜欢吸收这种杀气，然后把它转化成滋润的能量，就他特别喜欢，就是什么家暴妇女树对不对，特别喜欢挨这样子。那个所以然后呢就认为说，就是因为你劈了它的那个纹理会更细致，可以做出更好的家具，枣木家具，然后它的那个果实也会特别的甜美。而 我有前一阵子，我一个大陆的朋友啊，跟我推荐一个什么淘宝网上买来的东西，那我也跟着买了一条，就是什么雷劈枣木的念珠还是项链这些东西， 雷 就是 劈的， 对，雷劈过的枣木，就是当一个枣树这么喜欢挨揍，终于有老天爷来揍他了，哇，狠狠的劈了他一下，那枣木，据说枣木是被高压电电过之后会收缩成更紧实的材料，就越劈越精致。然后呢，雷劈过的枣木呢，我那个朋友他推荐我的，他的那个推荐文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一向是个很麻瓜的人，你说麻瓜听得懂吗？就是没有那种超感应力的凡人。但是呢，即使像我这么麻瓜的人，那一串草木枣雷劈枣木串挂在身上，也觉得冬天身上热烘烘，就是。哦，就是说他把那个雷的气都转成能够补你的气了。我这样讲，就是淘宝网上雷劈枣木的念珠要开始大畅销，跳也要台币10000多块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枣子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它的药性叫什么呢？叫做助十二经，就是它呢，只要你这个东西药物里面有了红枣，对不对？这个红枣呢，就会把比较粗糙的气转化成比较细致、比较滋养的气，然后让这个气进入你的经络、经脉里面，就是把胃气转回营气的这个转输的药是枣子。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药学里面说调和营卫的跷跷板，那把营气变成胃气的是生姜，把胃气变成营气的是枣子，就调和营卫的跷跷板是姜枣。所以呢，后代的方里面很多补药都会加姜枣，就是它的这个药物结构，比如说四君子汤或者什么逍遥散，到最后主服法或者说加姜枣煎，因为它能够让这个营卫之间这样走一小圈，药气就能够补得更透一点。好，这是后代会有的关于用枣子的方式。然后那个枣子呢，在感冒药里面用枣子又有一个好处啊。是用来保水的，为什么？就是怕这个姜把人搞得太干了，因为姜会把水气打掉。那要保水就用枣子，那当然又有非常非常无聊的《本草》童话故事了，就说各种果子都可以榨果汁，只有枣子不能榨汁，榨了就变枣泥不出汁，所以这种肉这种东西当然超级保水啦，是不是？那枣子助十二经呢？哎，要有一种枣子叫做酸枣。就有一个汤叫酸枣仁汤，对不对？那酸枣就是绿绿的，有一点点微微酸味的枣。那枣子里面微绿微酸的会怎么样呢？结果就变成酸枣仁这味药啊，专门治所谓的子时病。就是晚上11点到1点，你人怪怪的话，就药物一定会用酸枣为主。所以酸枣仁汤等于是说，这个人呐、啊，酸枣仁汤的主症我说一下啊，等于顺便教给徐牢房。就酸枣仁汤的故事，就是这个人呢本来是能睡的，可是这段时间公司加班或者学校要考试，就一直熬夜。那你知道人刚开始熬夜的都是到晚上11、12点就开始觉得困，对不对？可是熬过了就不困了，对不对？但等到熬过了就不困之后，再多熬一阵子就根本不会困了。就很难睡了，有没有过这种故事？就累过头反而睡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代表你熬过头的时候，你的十二经络里面子时的时候走胆经的那一段坏掉了。那这个时候叫用酸枣仁通胆经，所以酸枣仁汤里面哇，大碗酸枣仁下去，那个酸枣仁是来打通胆经的。然后酸枣仁汤里面茯苓、安神、甘草，就甘草差不多该有的药性就那样子。然后另外有一个药叫做知母。那知母是一个寒凉药啊，但是这个寒凉药我上次有介绍说，知母清的火是水中沟流之火，就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地方肿起来，然后这地方红肿热痛，别的地方都不肿，这个是知母把水中之火勾掉，这是知母的药性。那这个地方呢，知母用在酸枣仁汤是人啊睡不着的时候，人在那边，你知道人一旦熬夜熬到上火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觉得身上臭臭的，人干干的，那种好像人酸掉的感觉，就是人酸掉、人馊掉的那种火，就知母特别适合。那另外还有药叫川穹，那川穹这味药呢，就是酸枣仁打通了11点到1点的这个胆经， 川穹在帮忙接着打通一点到三点的肝经，那十一点到四点也睡得好，基本上这个睡眠品质就保住了，对不对？就是酸枣仁汤的药性啊、哦。那故事情节这样，那酸枣仁汤之后就不回来教了，好，就顺便多教一个方子。那当然我开酸枣仁汤的时候，常常科学中药是这样子，比如说酸枣仁汤的成方两克，但是酸枣仁汤的成方里面酸枣仁并不太够，所以呢，我会再补单位药的酸枣仁再补一克，给它加满，然后再加两克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帮忙放松自律神经。那这样子的话，吃起来不是那种太夸张的失眠，这样都会就是睡得会比较好。哦，这是家常很好用的方法。当然有的时候会再加一点半夏，因为有一点半夏还可以切换交感神经到副交感神经啊、哦。那一微微的半夏，比如加个0.3克，那效果还可以再跳上来一点点。那么，所以这个保湿的红枣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哦，枣子其实是营养成分相当丰富的。那如果是感冒的时候吃枣子，等于是你顺便吃一颗我们现在西药房卖的那个叫做克补之类的东西，就是有多种维他命，就都一起补充一点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是桂枝汤的啊五味药的药性。然后呢，桂枝汤紧接着就可以教的是桂枝加葛根汤跟桂枝加阔性汤啊。那我们这个看不看课本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页的那个小讲义也可以。桂枝加葛根汤，那葛根这味药呢，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啊，在家里面就是用一杯水养过黄金葛之类的东西，就是我小时候家里面曾经用一杯水插一根黄金葛放在窗边，然后它的根啊其实就一点点，但是黄金葛不是葛根的葛了啊，它根就一点点，可是那个藤蔓就一直爬一直爬一直长一直长，就长到好远都还继续长。所以葛这个东西呢，就好像是它的根在泥土里面，那那个泥土代表我们人的中焦，对不对？它这个根就在泥土里面这样的吸水吸水，它的这个藤蔓呢就一直一直一直可以往上爬。那人体最长的一条经络就是太阳膀胱经，而太阳膀胱经运行的气是寒水之气，所以它就是能够引导从土里面吸水，引导这个水气去走通太阳膀胱经，这样的一味药。那人的后脑勺发僵，在张仲景的医学的论点是比较像是人的经络啊，气要能够通，一定要先有水，就是水是气的导体，这样子的故事情节。所以当这个水气不能输布到后脑勺的时候，这个人的后脑勺就会僵。当然水气不能输布啊，往往也是因为太阳病风邪是从后脑勺钻进来，沿着太阳膀胱经这样塞下来，所以也是这条经络里面有邪气。所以桂枝加葛根汤是比桂枝汤里面的桂枝跟芍药稍微减量一点点，但是加葛根，但是你平常不减量也没关系，就直接往上加就可以了。那这个葛根呢，就把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下面的水气拉起来，然后走过这个太阳膀胱经，然后把它打通。所以但是葛根到底是一个药性不强的药，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吃过葛粉？对，葛粉就是不觉得很有药性，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不是说张仲景的方，如果你要一次只煮一碗，可能他写桂枝三两，你现在就放桂枝三钱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哦，一碗汤里面如果你照那个比例只放四钱葛根的话，不太有感觉，就是以汤剂来讲的话，就是要多一点才有力道。所以通常我就算是煮一碗汤的药量的话，我葛根也会放到八钱甚至更多，就是多一点比较有感觉，因为它这个药性到底是偏淡薄的药性了。那张仲景原来的书里面会说什么先煮麻黄先煮葛根，那我们今天倒是不必太遵守，就是不必那么仔细，没关系，反正一起煮就好了。所以用了葛根这边就打通就可以了。那至于说葛根有一个像是照镜子的药物叫做瓜蒌根，那瓜蒌根跟葛根的那个差别感是这样子，同样是一个长长的藤蔓，那葛呢结出来的是一个碎碎的小种子叫做葛米， 就是葛吸了水气结出来的那个果实是散的，那瓜蒌呢是结出来的果子是一坨瓜，所以呢它的药性就变成葛根把水气提上来以后，葛根的那个提水气在《本草经》里面是叫起阴气。把水气提上来之后润养经络，它的气是往外散的，所以葛根这味药或者是葛花这类的药都是中国人重要的解酒药，因为喝了酒想把那个酒气散掉就用葛。但是瓜蒌因为是结成瓜，所以它不会散掉，所以同样是抓这个水上来，瓜蒌根这味药就是润胃的，就是让胃比较湿的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本草童话故事的不同啊，就影响药性的不同。 好， 那桂枝加葛根，如果是喝中的话，要量这个。这样子啊，比如说桂枝汤3克，单味葛根2克的效果蛮好用的。 有。 不一样，我跟你讲哈，如果有后背凉的症状，它是对到少阴病的附子汤。这同学也顺便学一下，后背凉是少阴病的附子汤，而所有你想要用葛自备的药治疗的后脑勺僵，如果你发现用了葛自备的药没有效的时候，都要想可能是要用少阴病附子备的药。也就是说这个水气哦，它的源头还是要有命门之火蒸动这个水气，如果有命门之火蒸动水气，水气的来源不成问题，只是经络不通，那用葛好。可是现代的人的肩背僵啊，后颈僵，很多都是根本他的那个肾阳就不够了，所以这样的型的人，就是他整个是少阴体质的人，你单要治后脑勺僵是很难治的，你如果要补肾阳了，那整个背都好起来才会好。那如果你不要补肾阳也有办法，就像那种肾阳不足的那个，哇，背哦一直到后脑勺都不舒服的，那你就点一根艾草条灸关元。同学知道关元在哪里吗？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性器官上面有一个叫做耻骨的部分，就是这个骨盘有一个上缘，耻骨上缘到肚脐，你分成五份，然后呢分成五格，离肚脐3，离这个耻骨上缘2的地方有一个穴道叫关元。那这个关元穴啊，你只要艾草火入了这个关元穴，基本上命门就会暖起来，就是灸对地方的时候，你这样子你拿艾草的那个火啊，在这个位置上面去找找找找找，哎，找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忽然觉得背后后腰暖起来了。那这个后能够灸关元灸到后腰暖起来，对于这个从背到肩膀的那种虚弱型的不舒服比较有效，因为它直接是暖命门火这个样子。那如果你要固定命门火的话，是可以每天除了灸关元，灸完关元之后，去中药行啊买微量的硫磺。就是一点一点，就差不多0.3公克，这样下去就可以把那个他艾草灸的那个火固定在命门，这样子。 加在那个里面？ 不不不，吃掉。就是吃饭的时候拌饭吃，一点点用饭嚼嚼吞掉，那一点不会有毒的。那不过灸关元也有一个很好玩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灸关元的时候，常常会觉得人的穴道真的是超次元的存在。就是灸关元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关元穴是悬浮在瘦身外面的地方，就是不一定是靠近比较有感觉，有的时候是拿得远一点，就好像在悬浮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那个某一个位置，你刚好那个艾草的火头到了那个位置，后腰就暖了。所以就是人体的中医认得的人体真的是一个形而上的，好像是一个大气圈一样的东西，就是在身体外面也有很多能量在流动，还不一定是我们解剖学可以解释得了的东西。那至于葛自备的方剂啊，要拿来解酒的话，像后面的那个葛根黄芩黄连汤， 那个就是喝酒之后吃喝吃了之后就很快会把酒气解掉的方。当然后代方还有一个方叫做葛花解成汤，那也是一样的意思了啊。不过这种方剂都是怎么讲呢，就是都有备注说希望使用者不要因为能够解酒就变成狂喝酒，对不对？就是都有这种备注。所以就像我们的助教啊，如果要出国逛街，行李箱里面都会塞好那个药局代煎好的小建中汤的真空包，因为疯狂逛街购物会累，所以要用补药，对不对？可是呢，我最近的中医课如果遇到有人要这样子疯狂劳累的时候啊，我几乎都会说的是防爆肝最好的方是酸枣仁汤，因为它能够让你在累到前就先断电，对不对？就是你不要搞到那么累就睡着是比较安全的，就是用那种补药帮你拼到底是比较危险的啊。就是所以这个葛的用法大概这个样子。而桂枝加厚朴杏仁汤，这个也是听听有个印象就好，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感冒了之后后续就会一直咳嗽的，那杏仁呢让这个肺气平降下去，厚朴呢是横的方向把气撑开，让这个人不要变成咳嗽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预防咳嗽很好用的方剂，就是你感冒的时候桂枝汤这里先把厚朴杏仁放好，免得日后演变成咳嗽，这样子比较可爱一点哈，就是用药。那么我们在讲麻黄汤以前，我们桂枝汤的系统再多差两个题啊，就是同学还要记得《伤寒论》的辩证的第一首的主辩证，对不对？怕风还是觉得很冷，是不是？怕风的那个脉是浮缓的，流得出汗的；怕冷的那个脉是浮紧的，流不出汗的。那怕风流得出汗的是桂枝汤开始，那脉浮紧流不出汗，冷得不得了，甚至身体酸痛的是麻黄汤开始，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个汤之间还有一个汤叫什么？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附子汤，不管你是怕风还是怕冷，身体酸不酸痛，脉是浮紧还是浮缓，但是这个人都大汗，就是这个汗一滴一滴就这样流下来，所以就是这个人的身体表面已经虚到汗孔都关不上了。那么所以同学一定要记得这个很细微的分野哦，伤寒论不能学得很粗糙的，就是你看起来完全是麻黄汤症的，如果是一身大汗的话，那千万不可以开麻黄哦，人会虚死，要用桂枝加附子汤补这个阳气。那这个方剂的结构不会很复杂，因为就是桂枝汤里面再加一颗附子，那同学可能初学只要问剂量，因为一颗附子的话，桂枝汤里面什么桂枝三两，什么芍药三两，对不对？那一颗附子的重量其实也差不多有今天的45克左右，所以也差不多是三两，所以附子也给他开三两。那所以我觉得按照汉朝的比例来讲的话，其实附子一枚就是重量上来讲通常也是三两，可是啊，我们今天台湾的科学中药古方写附子一枚的，它的比例都不算三而算一，所以台湾的科学中药真武汤附竹江苓芍，本来附子应该是最多的那一味药，可是真武汤里面其他药都三，白术二，附子只有一，或者是有一个方叫做麻黄附子细辛汤，本来的方应该是细辛麻黄少一点，附子多一点才能补阳气，因为细辛麻黄都会耗散阳气，对不对？可是我们台湾的科学中药呢都是细辛多麻黄多附子少，所以吃了反而会虚掉，所以遇到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有附子的同学买到的科学中药都要记得就是另外买单位药的附子，把它补齐那个量，因为几乎都是有少的，这样知道吗？因为真武汤附子好了是没效，那麻黄附子细辛汤附子少了反而是有反效果，所以这个地方要知道。因为我原来都这件事情在台湾讲这样子就讲我都已经忘记了，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同学 下课的时候跟我讲说，就前几天的事，说老师啊，那我吃了麻黄附子鸡汤发了汗，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麻黄附子鸡汤它会发汗， 他要你 就是这，就是这会有这个反应，是因为你那个汤里面一定是麻黄跟细辛多了，附子少了才会变成发汗。如果附子多麻黄少是不会发汗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这个剂量上面的调节啊，百科学中药就知道一下。 因为说那个附子好像如果像科中是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对，都要 再加三分之二。 对对。通常加多一点也没关系，因为附子在经过炮制的时候药性还会再损失一点，所以加回多一点也没关系，反正科学中药一次都吃不到很多。哎，丁助教，那个桂枝加附子汤在课本是第几条？ 六之 二十一是吧？ 是的。 好啊，这个六至二十一条，同学看一下。他说，这个人一旦用麻黄剂发汗了之后呢，他的汗呢、就流不停了。那这个人又怕风，因为汗孔都已经开了，对不对？都已经虚到汗孔开了，怕风没问题。小便难啊，所以他尿尿会少。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出大汗的话，基本上他的很多就很多的水分都从汗孔出去，对不对？尿自然会少啊。然后他说，当这个人的水分用以这种方式流失的时候，他会四肢为疾，难以屈伸。就是他的，因为经络是靠水气在润养的，水气不够的时候，经络就会发紧。那这个时候用桂枝加附子汤，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桂枝加附子汤的机会，就是这个人非常容易出大汗，这样很简单嘛，对不对？表阳虚了。而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啊，会让人忍不住想到一件事情，这样子。一个人如果是那种容易出大汗、表阳虚的体质，通常啊，他的身体感是怎么样？在动的时候会觉得身体都卡卡的，就是因为水气在表面不够的时候，经络都是紧的。那像这种人呢，我听到的故事情节就是，很不幸的，他听到了某一派学说，叫做拍打拉筋可以治病，然后他就去做那些事情。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人是饱受煎熬，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经络必须要水气运转顺畅，才能拍打，才能拉筋，才能练瑜伽。如果你就一直处在这种阳虚型的体质，你去练瑜伽，你只是拉伤自己而已。就是这东西有一个体质的顺序性的，所以如果同学想要练这种拉筋啊或者瑜伽类的东西，让自己变健康，你要先确定你完全没有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你的身体基本上是松柔的，这样再去练才会比较舒服啊。那这个附子这味药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首先我觉得附子是一个很不自然的药，因为天然的附子没有什么药性，必须是从高海拔的那个原产地啊，把它移种到低海拔的地方种出来才会有药性，而且在低海拔的地方繁殖到第二年又没药性了，第二代又没药性了。所以这个药的药性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因为它原产是没有药性的，所以就感觉上这个当初发现这个药的药性，到底这个药性是被制造出来的还是发现出来，就是有一种这个药物不像是地球上该有的药物的感觉，而且它的那个产地又只有中国的什么四川那一带有，蜀山派，就是它的这个离了蜀山这个区块，地球上别的地方的附子也几乎都没有那个药性。那我们蜀山有所谓的古蜀国文明，对不对？什么李白的《蜀道难》写的“尔来四万八千岁”，所以都不知道那个文明的来头是什么东西了啊。但是我们中医药的确有一些重要的药味，都是所谓的蜀山系文明的遗产。那附子这个药呢，其实一说它就要说到三四味，就可以说到三味药了。因为这个植物它开着紫色的花，它的那个根啊，母根叫做乌头，就是前几天讲大乌头尖那个乌头。那这个母根，它的乌头这个母根呢，其实就是有比较多的毒性，叫做乌头碱，就吃了会把人麻死的，麻到心脏麻痹的都有啊。那 母根呢，它要长附子的时候，它就结出小小的一坨分支的小球根，叫做附子，就是附在妈妈身上的儿子叫做附子。然后呢，附子长到大了，大到那个开始要发芽，变成下一个乌头的时候，那就称之为八角大附子。这个时候是药性最足的，就是已经要下的气足到要转大人了。那可是呢，有一种附子呢，当他快要成为八角大附子的时候，他说我不想要当妈妈，就是我不想要有后代。于是这种老光棍附子呢，他就不会变成散开来变乌头，而是变成一坨啊，直往下长变长。那这个只变长不散开来变母猪的老光棍附子叫天雄，就终老一生的男人叫天雄。所以呢，天雄是中医的固精药，这听起来很讽刺，对不对？就是不就不分给后代，然后营养都要留给自己的，这样叫天雄。那另外呢，说是长成就是长得不对劲的附子，比如说有的是长得这样，一个附子长成两片分叉的，像个鸟嘴一样的，这种鸟嘴的叫做乌喙。乌喙照理说这就是应该是最毒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大陆的药商，你跟他买天雄，他给你的天雄不是瘦乌头就是乌喙，吃的都是超毒的，不但不补精，差点命都没了。我们这已经麻倒过好几个人了，所以太可怕了，现在买天雄都有点不敢买了。 天雄没毒吗？ 比较不毒，但是乌喙比乌头毒，你懂那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看那个现在收彩的那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搞的，看到乌喙就掰两段就变两个天雄，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 好可怕。 所以他的那个故事情节是这样子。那至于附子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一个家族的，都有一些毒性，所以最好是能够就比如说泡过姜汁再烘烤，这样的泡过的附子比较不毒。但是呢，我们今天呢，生附子越来越好买了。从前的生附子好难搞，因为附子是一个最容易坏的药物，就是一采收就坏掉，所以附子一采收就要泡进浓浓的盐卤水里面给它腌起来，然后等到你要再做泡附子的时候呢，就要先把那个盐卤水泡掉，就是咸的要命，然后把它泡到不咸才能烘烤变泡附子。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有效成分流失了13倍，就是生附子的那个有效成分跟泡好的附子有效浓度的差别是13.5倍。因为泡已经腌成咸的，像咸鱼一样，你把咸鱼泡水泡成好像那个蒟蒻一样没味道的程度，你知道流失多少药性。所以过去的泡附子真的药性是比较偏弱的，所以像当年岭南派的开泡附子的医生，哎呦，大概都是一开就是半斤啊，因为药性是的确是有偏弱的倾向。不过最近这些年的真空烘干技术变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在生源买到的生附子已经是真空烘干的生附子了，所以药性就比较好一点。不然从前我们买到的生附子都是盐巴青的，都要切开来泡水泡到不咸才能用，那样药性就很弱。那但是现在的这个药商，有的人还用从前盐巴泡水在做的方法，有的人就真空烘干，所以现在的附子的那个药性我们买到的东西是不齐的，就是高高低低都有的。所以我们姑且就是我们台湾的同学，我们一开始买泡附子，因为生源的泡附子他们自己监控的，所以比较不毒，就确定那个药性。那至于一般药行的泡附子，有的就还蛮毒的，就是没有泡制好，就吃了之后会麻，但你尽量煮久一点，尽量滚到差不多2个小时，基本上都安全，但是还是会有被麻到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身上有那个它可以打的东西，它在打东西的时候你会有麻的感觉，就是所谓的明眩反应了，这也是会有的。那这是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附子这味药的状态。那乌头就是超级驱风的药，而附子也要分生熟。附子是一个我们一般的说法是生的情况是泻药，熟的时候是补药，就是生附的药性是破寒气泻寒气，那或者说破阴实，那熟附是补阳气。 而我们台湾啊，因为生父熟父都买得到，所以呢，张仲景的方子里面驱寒气的方子，比如说像四逆汤，我们就直接下生父就很 OK 了。可是在大陆的环境是这样子，因为好像大陆有过一段时间法律的规定是不太给用生父子的，所以啊，现在也是吗？ 对，要先问医师 啊，所以就变成说啊，本来呢生父子只要三钱五钱就可以破掉的那个寒气啊，用泡父子的话就会变成要用他们的美其名曰量变达到质变，实际上是就是说，假设有个东西叫寒气的话，大陆的那个用泡附子被限制成用泡附子的情况，就会变成说，本来生附子三钱五钱就可以把那个寒气逼出去的，用泡附子就必须把这个人补到爆炸才能把那个寒气推出去。这个不是量变变成质变啊，就是几乎没有变，就是那个路数不一样，你懂那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台湾很轻松可以用生附子了，所以张仲景用生附子的药，你就用生附子就会有那个药性，就不用特别加量了啊。但是在大陆形成那种啊泡附子用很多很多来破寒气的方法，我觉得有点不必要了，就是我们直接用生附就可以了。 可是生附泡附子等于熟附子。 对对对。那但是呢，生附所谓的那个去寒的效果到底是哪一种寒呢？上个礼拜二的晚上的那个课跟同学又讨论好多种不同的寒的方法跟不同的打寒的技术。其实附子并不是可以把每一种寒症都全包的，如果你要我说附子治哪一种寒，我用一个最粗糙的模型来说啊，就是假设你的那个血管因为某些因素，比如说因为紧张或者因为天气冷而收缩了，你知道血管比较收缩，自律神经比较紧张的人，他的血就是因为血管窄，所以不容易运行到末梢，所以就容易手脚冰冷。那这一种血管窄的容易冰冷是生附子的主打，这样听懂吗？那其他的那种寒性的病哦，不一定是生附子的主打，比如说有的人他是身上有很多冷痰，那痰就不是生附子的主打了。所以在我们中医开药的时候，用泡附或者用生附，它的脉象上面，比如说你的脉如果是浮大或者是沉细的，浮大是阳虚的脉，沉细是冷的脉，这种单纯的浮大或者沉细的脉象都可以用附子。可是如果脉带弦滑，就要考虑要闪开了，因为弦很可能是自律神经紧张或者有痰，那滑的话可能是有里热，那这些就不是那么适合用附子了，这都是有一个进退之间的规范存在的。而可能可以用可能不能用的是紧脉，就是这个基本的规范要知道啊，脉带弦滑要闪开附子，从别的路数去想。然后呢还有一点关于附子的事情是，比如说你说附子这个驱寒的效果啊是怎么样的，我记得有过一从前我的慢慢教的班，有个同学做一个实验，就是生附甘草干姜的这个四逆汤啊，他给他的那个血压很高的爸爸喝，那这个生附子的这个汤剂，这个血压高到比如说160-170的人喝了之后啊，立刻量血压，血压只有70，你知道吗？就整个血管开了，血压掉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药性。所以你附子的补阳气是怎么样一个画面感，同学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你到时候用的时候会比较知道怎么用啊。那下课时间到，我们就休息10分钟再回来。